丁屋丁權係咪一個合法嘅傳統權益呢？咁而頭先咧就講都有一個唔同嘅起申請起丁屋嘅方法啦。睇翻呢個丁屋政策咧，其實就係1972年咧就開始實施嘅。咁批地方法咧係有三種嘅，譬如話有丁權嘅人士咧，咁如果佢係有私人土地嘅話，咁就可以申請咧就一個叫做建屋牌照嘅方法，就係佢自己嘅私人土地上面咧就申請興建丁屋啦。咁如果涉及官地嘅话咧，就可以透过一个叫做私人協約嘅方法，咁就申请政府批官地出嚟咧，就俾呢个嘅丁权嘅申请人咧去到起丁屋嘅。又或者第三种方法，就系咧呢个嘅丁权嘅拥有人就用换地嘅方法，就同政府换地啦，咁就系喺呢个嘅私人土地上面咧，都系可以咧系起丁屋噶。咁其實原眾庭咧，同埋上訴庭咧，都對於丁權咧係合乎呢個傳統合法嘅權益咧，都係咧係確認嘅。不過爭拗咧就在於頭先所講三個呢個嘅起丁屋嘅方法啦。原眾庭咧就認為咧呢個嘅私人土地嘅方法咧係申請呢個建屋牌照係冇問題啦，合憲啦。但係咧原眾庭就認為咧呢個嘅私人協約啦，同埋換地嘅方法咧，咁佢原眾庭就認為咧就揾唔到呢個嘅追溯歷史啊，唔能夠追溯歷史，所以就判定呢兩個方法咧係違憲。好啦，去到尋日上訴庭嘅裁決咧，就認為啦，嗱上述嘅建屋方式咧，都係喺1972年呢個丁屋政策定立嘅時候咧，已經係獲得殖民政府嘅採納認可啦。咁而咧，基本法喺1990年頒布噶嘛。1990年嘅時候咧，新界原居民仍然可以享有呢啲嘅權利，用咧頭先講嘅兩個方法，私人協約同埋咧換地去到起丁屋。咁所以咧就認為咧可以有得追溯呢個嘅歷史源頭啦。所以就認為咧，呢兩個嘅起屋方法咧係合法合憲。好啦，個問題咧就係其實2019年嗰個裁決之後咧，即係原眾庭嘅裁決之後咧，政府係曾經都暫停過去到以呢個嘅私人協約或者換地方法咧去批准咧再一啲嘅丁權嘅擁有人咧去到起丁屋噶，咁所以咧呢個嘅申請咧都係停止咗一段嘅時間。好啦，尋日咧政府喺裁決之後咧就話將會安排恢復呢個接收同埋處理呢兩類嘅申請啦。咁而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好啦，因為其實呢啲嘅官地批出嚟俾起丁屋嘅話咧，都係涉及一啲嘅鄉村式發展嘅用地啊，鄉村式嘅用地啦。咁所以咧，呢啲嘅土地咧係有900多公頃咁多噶。咁所以話咧，呢啲嘅900多公頃咧，原本如果係唔能夠即係透過呢個私人協約嘅方法起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就可以釋放出嚟俾其他公眾人士去到使用，或者係起樓去做做一啲嘅社區嘅設施啦。但系而家咧，呢啲嘅丁权人士继续可以申请官地去到起丁屋啦。换言之，呢900多公顷嘅乡村式用地咧，可能咧就系要继续留翻俾丁屋嘅发展啦。对于香港而家个土地嘅情况都比较紧绌，大家都好关心嘅情况之下，呢个情况又会唔会令到土地供应更加紧张呢？我哋电话系1872311，转头都会同唔同嘅嘉宾倾下。电话热线亦都开放，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视障人士学乐器考8级，要点样先克服到睇唔到乐谱呢个困难呢？ 为咗筹办盲人管弦乐团，杜永正走访咗不同国家去学习，佢又领略到啲乜嘢巧妙呢？ 我哋请嚟创办人同乐团成员分享呢一段日子嘅苦与乐。 逢星期日晏昼1点， 由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 更新人士讲更新， 托数 依段时间80日我唔吸毒，我相信出嚟应该喺个逻辑上系唔会吸毒噶，一个礼拜都唔够，只系3日时间我已经重吸，我觉得系挣扎最紧要一个条件就系你伸只手出嚟啦，神又好，人又好，我喺呢度真系感谢神，多谢人。 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又定你喺万千宠爱，一齐听阿望讲佢嘅故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咧就系上诉庭关于丁屋嘅政策司法复核案件嘅裁决啦。电话1872311，欢迎打电话嚟噶。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咧系都有研究丁屋政策嘅一位研究员啦，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啊。黄少雄你好。 系大家好， 系不如请你去到解读一下今次上诉庭嘅判词啊。 好啊，就上诉庭咧，今次就推翻咗即系原讼法庭啦，本身对于即系丁屋司法复核嗰个嘅即系即系判决嘅。咁原本上原诉庭咧就话咗丁屋入面咧有三种批地方式嘅，其中两种就系包括呢个换地同埋私人业务批地，即系其实系卖政府地吓。你簡單啲可以咁樣理解，呢兩種方式咧，其實就唔包括喺呢個嘅即係基本法第四十條，即係保障新界原居民合法享有權益嘅條文入面嘅嚇。咁啊，話佢兩個違憲，咁即係冇啦，就做唔到啦，即係以後就即係政府就冇得搞啦。咁但係咧，就呢個決裁決俾人上訴啦，就啱啱就判決咗嘅。咁就結果呢兩個咧。嘅即係所謂唔違憲嘅判決咧，又俾人推翻翻。咁、可以公眾可以理解為就係、是、哦，打回原形，翻翻去 square one 就其實丁屋政策就係合憲啦，成果都合憲啦，係啦，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啦。咁我哋本研究社就會覺得係一個都幾保守嘅一個判決嚟嘅，因為喺判詞入面咧，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地方都好多採納咗政府嘅觀點啦，同埋。今次司法覆核點解即係成到事咧？本身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論點，就係、是、究竟丁屋係唔係歧視女性同埋非原居民？因為基本法入面亦都有提到就是些，就係啲反歧視嘅條文，譬如你講緊係人權公約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啊等等，一啲其實都保障咗香港人唔免受歧視噶嘛。咁點解我哋會整一個丁屋政策出嚟係歧視非原居民同埋女性嘅咧？咁呢個 point 咧，其實好可惜地喺上訴庭同埋原訟法庭咧喺度討論緊一個案情嗰陣時咧，係冇好深入去討論嘅嚇。咁就冇，所以就仍然解決唔到香港人一直問緊問題，點解？呢、这個咁嚴重歧視嘅一個政策，佢竟然法庭都會判係合憲嘅咧，咁樣即係大體嘅情況就係咁嘅樣咯。係啊，我哋會覺得都好可惜嘅，係啊。咁就會唔會繼續上訴上去咧？咁就睇下個司法覆核申請人會唔會做個動作啦。 係咁，但係即係都頭先都講啦，即係原訟庭同上訴庭咧，都對於丁權係符合到咧《基本法》第四十條裏面講到嘅合法傳統權益咧，就係、是都確認咗嘅。咁變咗，其實咧都呢、這個點咧，就係、是、都兩個法庭都有確認咗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丁屋發展啊，即係由呢、這個1972年嘅政策落實以嚟咧，其實咧都見到坊間有唔少嘅討論咧，有爭議啦，嚇，亦都有好多嘅變化啦，甚至咧就係之前出現過一啲嘅套丁嘅現象啦。咁係有啲嘅案件咧判咗係即係串謀詐騙等等嘅事情嘅。你認為丁屋發展即係咁多年以嚟，係咪有一啲嘅問題爭議咧，係需要去解決咧？ 首先咧，就丁屋政策變咗質，即係同佢原來嗰個嘅即係政策嗰個目標已經達唔到啦。依、這個係我諗都係全民共識嚟嘅。就好多而家丁屋咧本身咧就即係其實咁講，丁屋政策本身1972年設立嗰陣時候咧，有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咧啲原居民起咗間屋出嚟。咧就冇預佢賣嘅，佢要自己住嘅，即係政府要信納呢個原居民咧係起嚟自己住，我先會批俾你噶嘛。啊，咁但係因為即係新界嗰個社會已經變化咗啦，即係相對於70年代、60年代嗰陣時嘅情況好唔同，即係城市化咗啦，啲人鄉郊生活唔係再同一回事啦。另外就係地產市道暢旺啊嘛，咁所以咧有啲人就會睇到呢個係一個商機嚟嘅，就將嗰個丁權。系卖出去，依样嘢系违法嘅，因为本身政策系谂住你起屋系俾自己住嘛，因为本身已经有好多优惠，即系佢唔需要补地价等等，呢啲嘅优惠系原居民独有，咁一定会附带一啲条件，嗰个条件就系你起屋就自己住，佢冇遇过你起屋竟然系卖出去，咁会牵涉到一个可能诈骗嘅成分咯，即系之前个土丁案就系咁啊，就系、是。明明你同一個即係地政署講話啊，我起屋自己住嘅，點知嗰位原來係一個荷蘭嚟嘅男性居民後代，佢冇諗過喺香港住，但係政府都批咗俾佢喎，咁、然後就原來一早簽好啲秘密協議同啲地產商，係啦，咁就係申請完之後咧，就幫佢去賣出去，即係呢個程序已經充分顯示到咧，就丁屋政策已經唔係當初大家理解嗰種傳統權益 嗰回事嚇。即係傳統企業可能真係你講緊係家族要即係開始散業啊，我成家立室啊，即係等等呢一啲，我依、這個前提底下，我需要一間屋可以繁衍後代嘛。即係依、這個依樣嘢已經喺二十一世紀嘅香港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唔係嗰回事啊。即係好我哋都做過一啲嘅即係研究咧。大概我哋見到大概有即係每四間丁屋入面有一間咧，係懷疑透過土丁得嚟，係個情況已經嚴重到一個地步咧，市民已經察覺到係需要去處理咯。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嗰、那個即係判決就我哋都睇過，其實兩個法庭都冇去將現在嗰個丁屋政策嗰個嘅實行。個實況係點樣樣，係擺入去一個即係考慮入邊嘅。 係啊，都要説明翻，即係今次嘅裁決係冇處理頭先講嘅套丁等等嘅問題啦嚇。不過今次嘅裁決之後咧，咁就本來就預留俾呢個嘅俾丁屋嘅丁權嘅擁有人去到申請起丁屋嘅一啲鄉村式用地啊。咁根據資料就話有900多公頃啦嚇。咁之前譬如原仲庭係裁定係違憲啦，咁所以咧係大家都有即係期望咧係有望可以釋放俾公眾使用。咁但係睇翻今次咧個裁決之後，呢、這個方法原來係合憲嘅、哦，咁係咪代表住呢900多公頃嘅鄉村式用地都要預留俾呢個丁屋嘅發展咧？ 嗱，依個就睇政府點樣去做法，即係佢諗住下一步點樣搞，但係咧，即係佢亦都可以將呢啲土地擺劃做其他用途，因為本身佢城規條例容許佢可以將唔同嘅土地分做唔同嘅用途啊嘛。咁但係咧，我哋尋日已經見到啦，即係判決一出咗啦，政府已經立刻出咗個新聞稿，就話我歡迎今次裁決，同埋積極會考慮咧解凍翻之前關於嗰兩種。嗰、那個嘅即係批地方式嘅申請，換句話說咧，嗰啲批地申請其實最尾攞嗰啲地咧，就係攞嗰剛才主持所講嗰個900公頃嗰個土地嘅喺一面攞嚟嘅，係啦。咁即係點解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嗰啲900公頃嘅土地，而家又有相當一部分係啦，會需要回流翻俾一啲原居民啦。原本我哋以為原訟法庭即係嗰個判決可以將嗰啲土地釋放俾其他用途，可以起樓啦，可以係做保育啦，可以係做農業啦等等嘅。咁但係現在就因為依、這個我哋都覺得好保守嘅判決啦，就將嗰啲土地就重新即係擺翻雪櫃嚇、啊，就慢慢俾即係丁屋政策慢慢去搣咁樣咯。咁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妥善去運用香港土地資源嘅問題，尤其係講緊話而家唔夠地係啦，唔夠地，我需要起即係東大嶼啊，有填海啊咁樣。 我知道你哋本土研究社都有去到研究过呢啲嘅乡村式用地嘅位置啦、可用性啦，即究竟系咪适合做一啲嘅大型嘅公共发展咧等等。咁如果即系结果个裁决之后，都可能系要预留翻俾丁屋发展啦。咁你觉得个差距会系点样喺边度咧？ 系啊，我哋觉得都好可惜嘅，就系因为咧之前嗰嗱。900多公頃嘅土地，嗱，講真就政府成日都講話，嗰啲地咧就冇辦法俾市民用噶啦，就偏遠，就好細塊咁樣。咁我哋咧本地研究社咧就真係落去望一望，係咪真係咁細塊、咁偏遠？咁我哋咧就喺中間都揾到咧，大概有30公頃咁多嘅土地咧，係喺新市鎮周邊嘅，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馬路喺側邊嘅啫，輕鐵站喺側邊嘅啫，有曬渠有曬配套噶啦。但係咧就有塊地攤咗喺度成，即係喺度養草嘅。我哋去過有一塊咧喺洪水橋中屋村隔離就係、是、輕鐵站嚟嘅，嗰度有達2公頃咁大嘅土地，即係大概兩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嘅土地咧，就喺度拗草咯，拗咗成十幾廿年，就因為要預留啲土地俾即係嗰啲。丁屋申請去申請丁屋啊，係啊，咁嗰啲土地本來咧，其實我哋呢個構想咧就係、是，如果有咁好配套嘅地方咧，你可以考慮啦，因為佢政府官地嚟噶嘛，你唔需要賣地，亦都政府話立刻去攞嚟用嘅，你可以考慮起一啲譬如中低密度配合翻嗰個鄉郊個環境嘅一啲嘅即係公共屋邨。舉個例就好似你大家會去長洲啊、坪洲啊、梅窩啊咁，或者大澳有啲屋村啊、公共屋村啊，其實佢係10层8层到嗰啲屋村係啦。其實以往有先例起過，即係我哋覺得喺嗰啲地方起咧， 都是一件不错的选择来的。那去舒缓返一些即是公共房屋那个的短缺咯。那但是很可惜的，现在就因为那个判决令到呢啲地好似变返到要起丁屋啦。咁起丁屋就係咩呢，就私人房屋嚟嘅。係啦。有好多套丁嘅屋苑呢，其实佢係 brand as 豪宅咁样发售嘅。咁如果係一低密度更加低密度嘅豪宅，其实又係唔係对应返而家香港最需要解决嘅房屋问题呢，咁我觉得係一个即係、就是、一大问号嚟。 嗯，最后半分钟时间呢，想问一下，即係其实特区政府呢，即係喺回归之后啦，都曾经讲过话要检讨丁屋政策㗎。咁但係、即係廿几年啦，回归廿几年啦，仍然都冇一啲嘅检讨嘅进展啦。其实你觉得政府嘅角色喺边度？ 政府是全权去决定这个的丁屋那个政策是怎样运行的，即是无论如何，即是不是它全权权，因为在原讼法庭里面讲清楚了，讲得很清楚，就是政府是有一个丁屋审批，是有全决定权，不是奉旨一定要批的。那所以你都要看那个丁屋申请人是不是土丁，即是政府是有全权一个决定是否决一些可疑个案。而呢樣嘢係犯法嘅，點解我容許咁做咧？ 即係審批把關方面咧，政府要有一個角色喺度啦。多謝曬黃少雄本土研究社嘅成員，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本地个案中有13宗源头不明，其余13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包括2宗是来自中九龙干线工程有关，2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相关。石荫村人石楼三个单位合共有5名住客确诊，同1名住客初步阳性。油麻地新田地街20-26号双数号码楼宇再多一宗确诊。有关楼宇由昨晚至今，22个单位共57人已经被送往检疫中心。另外3宗输入个案分别是1名美国来港人士、1名菲律宾外佣和1名巴基斯坦经土耳其转机来港人士，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油麻地新田地街24号单位，为更加彻底切断社区传播链，当局决定将全座大厦的居民安排前往检疫中心。昨晚开始通知居民，但个别单位无人应门，警方会再到现场找居民前往检疫。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过去两个星期，唔计算今日，油尖旺区有81宗确诊个案，除咗新田地街之外，包括上海街、吴松街同埋佐敦道等油麻地区内嘅范围都有个案，大部分系南亚裔人士，主要系尼泊尔人，将会加强区内健康信息教育。葵涌石荫村人石楼有5人确诊新型肺炎，涉及2个单位，另外一个单位有1人初步阳性，这3个单位都是09号单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周到场视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当局将会向人石楼发出强制检测公告。由于发现3个涉事单位属于同一座向，担心有明显的垂直传播，所以要求专家到现场视察大厦的喉管有没有问题。特区政府要求世贸争端解决委员会在今个月25号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专家组，审理有关美国就香港货品实施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的争端。香港特区驻世贸常设代表已经在今日向世贸秘书处送交相关文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亦都已经去信美国贸易代表，通知美国

私人協約啦，就係嗰啲政府地啦，同埋換地嗰三種興建丁屋嘅方式咧，都係同樣符合基本法。咁咧就咁呢次裁決咧，即係我哋覺得咧，都係充分證明到咧，基本法喺香港可以得以成功實踐，同埋令到政府咧可以即係準確地咧係履行基本法第四條嘅憲制嘅責任。咁我哋鄉議局咧係都而家先促請政府咧係盡快恢復翻處理嗰兩種方式嘅丁屋申請，就係啲政府地同埋一啲換地嘅。咁呢度咧就停咗啦。咁都好多原居民都係等咗好多年。咁並且咧，即係我都希望政府即係可以係即係繼續履行佢嘅憲制責任啦，同埋係要加速，同埋要即係唔可以係喺度行政上咧，即係而家我哋落實咗四個條啫，但係行政上咧係好慢啊！即係處理呢啲申請嚇，咁我哋覺得呢個判決咧係即係除咗維護整個原居民嘅合法傳統權益之外咧，我覺得對整體香港同埋新界呢個鄉郊社會係起翻一個穩定同和諧嘅作用。 係頭先都有講啦，咁其實袁仲庭啊，高等法院嘅袁仲庭喺2019年嘅時候曾經裁決過兩種即係批地起公丁屋嘅方法，包括就係私人協約同埋換地咧。是違憲的，咁所以咧，政府喺2019年咧就打後就暫停咗處理呢兩種方法嘅起丁屋嘅申請啊。咁而家上訴庭即係裁決係合憲之後，其實你自己見到積壓咗嘅呢兩種方法嘅申請有幾多咧？ 嗱，如果睇政府數字咧，就以私人協約咧都有正係處理緊2600多宗，咁換地嗰啲咧就80多宗。但系咧，即系总共加埋大约系唔够3000宗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批即系批即系获批嘅出嚟嘅数字都唔系好多嘅，其实系啊。咁我睇佢积压咗呢啲个案咧，都要好多年处理。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政府喺处理啲申请咧，即系应该系即系系加快咯。即系我都睇。唔係好明白嚇，即係可以咁慢去處理。咁以往有啲就係話複雜個案啊，或者可能係人手不足啊等等。咁我覺得即係政府喺呢一方面係要去準確啲去，同埋去喺行政上咧係要履行翻，即係應該有責任咯。 咁但係即係擔唔擔心個案件會再上訴至到終審法院？咁到時可能又要打輪官司咧，咁就唔知呢個申請係咪可以即係繼續落去咯？係咪咧？ 係啊！琴日我哋開會議都有幾鄉長去反映，有幾個老人家都走咗啦，已經等唔到。咁就我希望政府咧係即係上次個判詞一出就即刻停啦。咁可唔可以今次？盡快即刻恢復翻嗰啲申請，同埋要加快審批啊！ 好啦，講翻即講翻即 當然啦，即係因為佢有個時間啦，即係究竟佢係咪仲可以上訴，有冇理據上訴，同埋會唔會上訴？咁呢個仲係言之過早啦。咁我哋當然即係希望係早啲有一個係即係總結啦。 嗱，讲翻今次个司法复核案嘅本身咧，咁其实申请人咧都有提出过一啲认为啊，佢哋认为丁屋政策涉及歧视嘅情况啊，包括咧就唔俾女性同埋非原居民去到申请啦。咁虽然今次嘅裁决咧就冇直接处理到啦，咁但呢个都可能系某一啲嘅市民对于丁屋政策嘅啲印象嚟嘅，就系即系点解系净系男丁先有咧？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咧，譬如政府喺批官地俾丁权拥有人去到起丁屋嘅时候，都系用咗一啲嘅优惠价去到批地嘅，咁所以有啲人市民的确系有少少部分有啲人有嘅感觉就系、是，可能丁屋政策系真系受惠咗好多嘅新界原居民，对于其他嘅市民系唔公平。你点样睇呢啲嘅市民嘅感觉咧？ 咁喺即系殖民年代前咧，新界原居民即系普遍都系行使。即系用啲即系习惯嘅土地嘅使用权，咁男丁咧就可以以前系可以向村长申请起屋嘅，咁就即系1959年咧行政会议记录里边咧都系确认咗丁权系存在嘅，咁喺1959年嘅殖民地政府咧都系认可为呢系传统，咁基本法40条咧即系正正系点解要写落去咧，就正正系 是要保障新界原居民，即是包括这个丁权内的传统权益。咁所以佢先是即是你知啦，其实我哋正正就话其实是嗰阵时佢確立咗我哋嘅权益，但是其实以往呢我哋其实仲阔啲嘅，其实男女都可以嘅。咁其实已经收窄咗㗎啦。咁起家屋又要有限制，咁其实保价我都系觉得系唔合理，其实。即系而家你话买卖要保价有咁多限制，其实都系剥削咗我哋权益嘅，其实都系限制咗我哋个权益。咁 政府即系免保价帮你换地㗎喇已经。 嗱，嗰啲所有官地嗰啲呢，其实佢唔系喺中环啊尖沙咀可以申请起丁屋㗎嘛，其实嗰啲地呢都系收咗我哋原居民土地，有啲起公园啊，有啲去咗第啲嘢。咁佢为咗要保障返我哋嘅权，我哋嘅权益喺我哋村可以起屋呢，咁所以佢先即係喺嗰啲地以外嘅官地俾我哋申请。 Okay. 但其实呢佢批核呢都系要睇数字呢都系批得好少啫，一年都系批十几间。咁我相信呢即係日后即係你地用完就系、其实呢个政策其实自动都会系消失㗎喇，因为你已经冇晒土地喇。咁成日都听讲话，即係其实立法会以往有几个议员成日都系质疑政府㗎啦，即係多次质疑政府话咁、有唔知咩900公顷有几千公顷嘅土地预留咗俾原居民。其实政府都答咗好清楚，有好多地基本上都系即係用唔到嘅，斜坡啊，屋同屋之间嗰啲路啊等等嗰啲嘢。咁最大范围嗰啲就是擴展區，咁嗰啲政府就停曬，因為咧嗰啲擴展區，即係譬如北區嗰度咁啦，即係起咗公園，咁因為你收咗我哋好大幅嘅土地啊嘛，咁姓彭氏，咁咪佢政府就喺對面嘅官地俾佢申請翻起屋嘅，咁但係由於政府成日都話喺立法會攞唔到錢啊，去唔到攞唔到錢去做啲前期工程，咁所以咧。我嗰度咧就已經拖住咗好多百間申請嘅，咁嗰啲咧就係、是、大大件嘅所謂官地嘅預留啦。咁但係到而家其實嗰啲地係冇係進行緊嘅。咁我都希望政府真係即係正視翻呢個問題。 嗯，好啊，唔該曬劉耀強，多謝你嚇。 好，唔該。 劉耀強咧就係鄉議局嘅主席嚟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各位對於今次丁屋政策嘅一個司法覆核案喺上訴庭嘅裁決點樣睇咧？歡迎打電話嚟傾下噶。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係，你好啊。 係 啊，我關於呢個有啲意見咧，就話咧喺某全部法律嚟講咧，係確保呢一個對於公眾嘅利益咧係有所保障嘅。而即係丁權呢一樣嘢咧，對即係造成社會一個好大嘅唔公平啦，甚至有特權啦。而家市區咧係幾萬尺一平方尺嘅樓，丁如果佢係原居民咧，就佢係有啲特惠啦，甚至即係我諗佢100-120万咧，係都可以住七八尺嘅咁樣。咁呢樣嘢直情係一個唔公平啦，甚至你去到就話某一啲鄉紳啦，係嘛，即係咩鄉委會主席咧，就話買賣我賺錢係理所當然嘅，將呢一個咧成為一種商品。去買賣，咁呢樣嘢就係話係絕對唔公平嘅。咁嗱，我覺得你如果話因為佢哋惡啊，即係嗰陣時啊英治時代已經佢哋暴動啦，所以咧就即係讓一讓佢哋啦咁樣。咁而家咧佢哋又成日都揾啊，即係話唔知會發生咩事㗎、你又取消咗我啊，咁咧即係靠呢一啲去做事。咁如果你係香港居民睇香港市民睇嘅眼裏面呢，就話原來呢係惡得嘅，造成一個即係一個好惡性嘅循環喺呢一度囉。即係如果政府係容忍呢一啲咁嘅咁嘅政策或者係嘅咁嘅做法呢，係對市民對於佢哋係絕對係冇信心嘅。咁、另外就係話當佢哋收地嗰陣時呢，係霸咗好多地嘅嗰陣時呢，政府都知道嘅、即係有啲幾萬隻地呀，其實呢佢種樹呀，咁就政府咧嗰個政策將會係揾地政署啲人去睇咧，佢哋種咗好多，有啲係幾十萬尺咁樣霸翻嚟嘅。同埋你話佢原居民啦、你話宋朝啊、文天祥走過嚟嗰陣時啊，佢哋係幾千年前佢係霸翻嚟噶嘛啲地，你霸翻嚟而家變咗合法喎，係咪？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啦。咁但即係头先都讲啦，即係上诉庭今次嘅裁决呢都係裁定今次即係丁屋政策里面嘅丁权啦等等呢都係合法合宪㗎。咁当中讲到呢，基本法第40条呢，新界原居民嘅合法传统权益呢係受住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保护㗎。咁而上诉庭亦都认为呢，其实呢就喺即係基本法颁布嘅时候呢，新界原居民呢个权益咧，就系继续系获即系呢个继续系获得确认啊。咁所以咧，呢个丁权咧都系符合咗基本法第四十条嘅。好，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另一个嘅题目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How do we say 搵食啫 in English? 一句我哋香港人好鍾意讲嘅说话，讲多几次呢就可以将所有嘅责任呢都係拎走晒，唔关我事，只係我上头嘅责任，只係我老细嘅责任啫。我哋英文呢好常见嘅一个句子呢，我哋可以话 I was only doing my job, I was only doing my job, 即係 I was only doing my job。就是个意思，就是我只是做我工作所要求所做的事，而不是我真正心里面很想做的。Okay? I was only doing my job. 而如果我们很想强调我搵食啊搵钱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说埋了。I was only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I was only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M-A-K-E-A, living, L-I-V-I-N-G.就纯粹是我生计的一部分来的啫，不要怪我啦。OK? 那就是这个意思啦。那希望大家懂得用这个说话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5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陆宇光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这个时间想讲一讲一个网站遭到封的事，遭到封锁的事件。事源就是有一个网站就叫做香港编年史。这个香港编年史的网站就是上载了很多一些跟反修例运动相关的资料，也都上载了很多一些警员官员啊，同埋亲建制人士嘅一啲个人资料，包括佢哋嘅电话啊、地址啊，甚至系身份证号码等等，或者系家人嘅资料等等噶。咁呢个网站咧，上个礼拜就发出一个公告啊，咁就话发现咧，好多人咧就系尝试登入呢个嘅网站嘅时候咧，就无法连线到呢个嘅网站。咁佢咧就发咗个声明啦，咁就讲到话咧系包括几个一啲嘅网络供应商啦、数码通啦、系中移动香港啦、香港宽频啦，同埋香港电信等等咧，都发现咧系冇办法使用呢啲嘅网络咧系进入呢个嘅网站。之后咧就其实系呢个嘅网站曾经尝试过用咧其他嘅一啲位置啊，继续去到经营呢个网站啦，咁但系咧冇几耐咧又咧系被封锁嘅。咁曾经就有传媒咧就有引述过警方嘅消息，就系话警方咧就系动用咗呢个嘅国家安全法第43条咧去到封锁呢个嘅网站嘅。咁但系咧一直都未得到咧警方嘅官方嘅一个确认啦。咁而咧就有啲传媒都曾经问过好多嘅网络供应商啦，咁有啲嘅网络供应商就系唔答啦，或者系都系未能够联络上嘅。咁但系咧好话做到今日。终于有一个嘅第一个嘅网络供应商咧，去到正式确认啦，就系香港宽频啦。香港宽频咧今日就系回复传媒查询啦，就话咧已经按照咗国安法嘅要求咧，就停止连线至到咧呢个香港编年史嘅网站，而相关嘅网站连线咧就系喺寻日下午开始咧系停止噶。咁啊，所以咧都系相信系第一次啊。警方咧就用呢个嘅，即系如果属实嘅话咧，相信系警方第一次系用呢个国安法嘅第43条咧，去到封锁一啲嘅网站啦。咁究竟个影响系乜嘢咧？吓，我哋电话旁边请嚟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嘅主席叶旭辉啊，叶旭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陆先生。 好啊，想问一下咧，如果即系喺一个网络嘅一个技术嘅问题嚟讲咧，其实要去到封锁一个嘅网站，个方法系个技术系点样啊？ 嗱，而家技术咧就比较简单啲。咁首先咧，嗰、那个有两个方法啦。基本上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咧，一系咧就将嗰个域名嘅解释去封锁咗佢，即系你问。香港編年史個 IP 地址係乜嘢啊？佢就唔答佢，咁呢個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將個 IP 地址就封鎖咗佢，係啦。咁而家嚟講咧，暫時都係呢兩種方法嘅。 係，咁即係呢個動作咧，就係要由個網絡供應商去到做出嘅，係咪？ 係，冇錯，係個網絡供應商去做出嘅。當然啦，我哋喺技術上咧，其實我哋之前咧個協會咧都曾經向政府或者公眾解釋過咧，個技術上係有少少嘅困難嘅。個困難咧就係咧，如果我哋封鎖 IP 地址咧，可能會影響到一啲不相關，但係咧用相同 IP 地址嘅網頁嘅，係啦。咁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咧可能咧某啲部分嘅市民啦，就係用 VPN 咧，可能都會去到嗰啲網頁嘅。咁當然大部分市民都唔會用 VPN， 咁就可能係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到好多人上去香港編年史呢個網站㗎啦。 咁網站呢都曾經話係換過 IP 位置呢，咁但係之後好快又被封鎖，咁又係咩回事呢？你估計 換 IP 位置咪可能第一就封嗰個域名解釋啦，跟住呢換 IP 位置咪封個新個 IP 地址啦。咁呢樣呢個動作呢其實係好唔 efficient 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啲自動嘅方法呢？咁暫時香港嘅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呢都未有呢啲自動嘅方法嘅，咁但係可能隨住即係呢一個所謂即係國安法嘅執行，或者我哋叫封網嘅動作，可能會越嚟越有效率，都未定啩，係啦。咁但係呢個呢我哋都係希望即係清晰啲嘅，我諗市民大眾都希望清晰啲，知道嗰、那個執行嗰、那個準則啊，或者步驟係點樣做啊？服務供應商想知道清晰少少嘅，係啊。咁我哋嘅睇法咧就係咁樣啦，就係、是、服務供應商咧喺香港運作服務咧，咁我哋都係受香港發牌同監管嘅。咁所以 ISP 咧一定係跟即係香港嘅法例係即係一定係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呢、這個亦都如果你即係雖然我哋個系統。即係個政制同人哋唔同啦，但係咧第二啲國家都有一啲相關相類似嘅法例咧，去反恐啊或者 whatever， 去就係、是、令到即係執法者咧有能力去叫網絡供應商咧做某一啲內容嘅 filtering 嘅，咁其實都好相類似嘅。咁我哋就唔係反恐，我哋叫國安咁解。咁但係咧就係、是、即係有呢樣嘢，如果清晰啲會比較好少少咯嚇。咁大家會個準則或者清楚啲，就唔好話要個服務供應商出嚟去俾個 press release 話我 block 咗個網，咁應該係警察出嚟講噶嘛。我哋覺得係啊。 嗯，有啲人就即係都見到，可能今次係即係如果香港寬頻個講法都係屬實嘅話咧，咁相信今次都係警方第一次用國家安全法嚟到封鎖一个嘅网站啦，即系要求服务供应商去到封锁一个网站啦。咁一啲人就担心咧香港嘅资讯自由嘅问题啊，你点睇啊？ 呢个真系第一次，因为咧我哋喺香港做咗 ISP 咁耐咧，系未试过喺 ISP 嗰个层面咧去封某一啲内容嘅，即系最通常咧就系话喺嗰个来源嗰度。即係例如話喺高登嘅網站叫佢移除個 post 啊，或者叫 Facebook 啊、叫 Google 移除啲內容咁樣，就唔會叫個 ISP 去封某一啲嘢嘅。So far 咁今次係第一次。咁你話對個網絡自由有冇一個即係影響？咁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我覺得係當然係有影響，唔同咗嘛，係咪？係一定係唔同咗啦。咁但係我覺得要清晰就，我覺得就係、是。最緊要就清清楚，即係話我哋要做呢樣嘢，咁我哋係點樣做？個公眾有個 idea， 知道點樣做，咁亦都ISP 亦都知道，咁樣就會大家清楚少少。如果夠清晰嗰個準則啊，真係夠清楚，即係唔係話好 arbitrary， 好隨機、好隨意，你中意封就封，唔中意封就唔封咁樣。咁嘅話咧，我覺得係都可以係話係對嗰個網絡自由嗰、那個即係有，即係嗰個影響係減到最低嘅，係啊。 咁其实国安法生效咗之后呢，咁其中有一条头先讲43条都係讲緊警方呢就可以即係要求呢就係一啲嘅平台服务商啊、主机服务商、网络服务商等等呢就係即係移除某一啲嘅网站或者信息等等啦。但其实个仔细个操作系点呢，业界清唔清楚呢，有冇话即係一啲指引啊或者係一啲嘅沟通呢，就係警方同你哋係有沟通过嘅呢？ 我就即係我就未聽過，即係就有一啲準則係 publish 咗，係冇嘅。咁初初出個 draft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問相關嘅私底下問啲人大代表啊，或者有冇啲準則咁，冇嘅喎。咁而家係暫時係未有咯，所以我其實都係不斷地重複，就係話希望個準則清晰啲，咁就大家都好。咁啊，你對個即係你又做到國安法，即係國家安全嗰個 objective， 但係咧對嗰、那個網絡。即係嗰個資訊自由，亦都影響減到最低。咁你唯有咧就係將啲準則 publish 出嚟嘅，我覺得咁係最好嘅。 咁最驚唔驚自己，譬如服務供應商嘅一啲法律責任方面嘅問題咧？ 我哋梗係驚啦。我哋其實咧，服務供應商喺香港不嬲都係好守法嘅，即係話如果法例要求，我哋跟法例嘅要求去做嘅。即係例如話 ，say 可能要以前即係話要 call order 我哋先要提供某啲資料，咁我哋就照跟。咁但係而家國安法話哦，你有權，警察有權。要求我哋封網，咁、 okay. 我哋咪封咯。 Okay, 即係我哋係一定係守法嘅做法咯。咁 好啊， 我哋唔封咧。 時間關係，同阿葉旭輝咧講到呢度啦，多謝你，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亚公角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的私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龙尾排到去过了欣怡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团313.2升16.8，中海油8.18升4.8，中芯国际28.15升1.95，保利协鑫能源1.42升咗1.9，小米集团32.65跌咗3.5，中国平安99.6跌1.4，吉利汽车32.8升1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万城金属包装、东进控股、德运控股、中国数字视频和富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中生联合、裕兴科技、龙辉国际控股、世纪联合控股和利骏集团香港。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9，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港金系报17,030，比上日收市跌咗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9.6美元，卖出价系1,841.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第三线有意外，今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是七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的第三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至于较早前在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是车多，龙翔道西行去

咧60宗咧都系咧本地嘅个案嚟嘅。咁睇翻其余嘅日子，譬如礼拜一、礼拜三啊，以至上个礼拜尾咧，都系讲紧即系三四十宗嘅一啲嘅个案吓。咁睇嚟咧，就虽然今日嗰个数字系即系再有回落啦，咁但系咧睇嚟嗰个疫情咧系反复嘅吓。咁点样去处理咧？点样去真系做到特区政府已经定咗嘅目标，要到清零咧咁？咁嗱，而家咧係有一個好嚴厲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譬如二人限聚啦，禁晚市堂食啦，餐廳都要兩人限桌啦，好多嘅場所要關閉啦。嗱，就去到1月20日嘅，咁大家又開始討論啦，即係其實1月20日到期啦，咁我哋使唔使又再去再收緊啲嘅防疫措施呢？見到就嚟過年啦，可能好多市民又會出街咧，去到行街啊或者聚會啦，使唔使再收緊防疫措施呢？所以就好多啲唔同嘅建議咧，就呢段期間咧就提咗出嚟啊。咁包括尋日喺立法會咧，都有好多嘅議員同埋官員都去討論到一啲嘅建議，譬如話商場可唔可以提早關門呢？另外咧就系一啲嘅私人聚会啊，可唔可以规管呢？另外咧就系譬如一啲嘅场所，佢哋要开翻啊，但可唔可以装晒安心出行咧？咁而家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寻日喺立法会就话呢三个咧都研究紧，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咧，呢啲嘅建议咧都颇有争议性啊，黄伟豪。 是啊，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建議咧，即使是嚴厲，即使是政府係想做，其實執行上面都很大困難。咁例如啦，你話規管私人聚會，咁其實那個是私人地方。咁其實政府有咩方法又規管到咧？即係咪每個建築物佢或者每間房佢都派一啲人士喺門口數住有幾多人入去咧？咁同樣，如果你強制市民係下載安心出行嘅時候咧，亦都未必去做到，因為好多市民其實自己都講話：喂，你強制我咪兩部電話咯。咁或者甚至幾部電話咯，咁其實你係咪真係知道每個市民去咗邊度咧？即係如果市民合作，大家未必同意政府嘅做法，其實你再多啲措施咧，我覺得嗰個幫助未必真係好大。 嚇、啊，咁另外就係仲有呢個商場提早關門啦，咁亦都係有啲人係有啲專家咧就曾經建議過噶。嗱、啊，咁陳肇始其實話呢幾個建議咧都係研究緊嚇、啊，不過咧都講到話，譬如你頭先講啦，即係私人聚會咧執法係好困難啦嚇，咁、啊、所以咧商場提早關門都係只係暫時係有一啲嘅專家咧有啲咁嘅建議啦。咁、啊、所以咧就呢段期間咧就大家都議論紛紛啊，即係究竟點樣先可以真係有快啲啊，去到壓制個疫情，讓啊即係好多已經關閉咗嘅場所可以快啲去復甦翻咧？咁呢個可能大家非常之關注。咁但係即係呢個討論啊，點樣睇呢個討論？好似大家越講咧，就越緊，越講就越緊咁樣嚇。 嗱，我覺得咧，其實如果面對一個其實都係成個香港面對嘅問題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每人行一步嘅啊，因為你知其實好多政策都有好多持份者啊，或者影響政策人士，咁啊市民嘅會唔會即係守規矩啊？自然係影響到啦。咁同埋政府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到一啲政策，都係影響到嘅。咁如果你睇翻好多討論嘅時候咧，即係點解市民有好多時都係即係未必會完全係信曬政府咧？除咗佢好多嘅措施未必係即係得到人哋支持之外咧，另外譬如有市民提出話：喂，你好似而家禁曬全世界都嚟唔到香港，我要檢疫21日。咁但係而家國內個疫情都翻嚟啦。咁會唔會其實喺個封關嗰度咧做得好啲，或者一視同仁？你即使係國內嗰個嚟嘅人士嘅豁免係即係唔好咁鬆咧？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清到零啦，即係而家個目標係，即係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香港人，包括咗政府自己咧，都應該行一步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大家行一步咧，就要大家有個共識。即係如果唔係市民做咗，政府唔做有問題；如果政府做咗，市民唔做有問題。但係而家就好似好多時就膠着狀態，即係好多市民話：喂，政府封間都關都不力啦，你做咩管我啫？咁政府又猛咁話：喂，呢啲市民唔乖喎，成日出去玩喎，咁封關有咩用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鴻溝咧，係要某程度上係市民同政府即係要多啲共識、多啲諒解先可以解決到嘅。 同埋大家都要去到可以評價一下咧，即係政府個抗疫表現啦。我諗而家嗰個比較尷尬的位置咧，就係即係好多嘅建制派議員曾經都提出過話要全民強制檢測啦，咁但係政府咧一直都話係做唔到啊嚇。 係做唔到呢件事。咁但係做唔到全民檢測咧，換嚟嘅係一啲咩嘅政策咧？就譬如係一啲比較緊嘅社交距離措施啦。頭先講好多處所要關閉啦，又或者係檢測方面要加強啦。譬如話而家即係新嘅規定就係一棟樓有兩個唔相連嘅個案，兩個單位啦。咁咧就開始要全棟咧就係做檢測咁。咁但係你見到譬如一啲嘅個案咧，都可能係做得係唔夠啊，或者係有啲人會覺得執行上咧係出現漏洞啊。譬如話剛剛嘅呢個新田地街嘅一個唐樓嘅出現咗幾棟嘅一個個案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人話啊，其實咧幾棟樓咧係連埋一齊嘅，點解咧你唔全棟？幾棟樓啊，都一齊做檢測，甚至要考慮檢疫咧嚇。咁、結果咧就喺一啲嘅爭議聲之中啦嚇、今朝終於送曬檢疫啦咁。咁係咪都喺執行嘅過程之中？政府特區政府都有好多甩漏喺度咧。 嗱，我諗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所謂嘅全民檢測啊、強制性，其實好多時都係參考翻國內嘅做法啦。咁啊，國內做到係因為好多原因啦，因為佢有小區管理啊，佢裝曬好多鏡頭啊，佢知道曬你喺邊啊，佢係嗰啲手提電話冚唪都有呢個健康碼。咁我覺得其實即使香港係想做，其實短期內都係做唔到嘅。即係你邊有咁多人手？即係你即使話所有人留喺屋企，咁邊個去買嘢？邊間超級市場開俾啲人去買嘢咧？即係單係呢啲咁嘅計算嚇，夠唔夠資源啊？安排我諗都可能係嘥成個幾月嘅。咁同埋下一波又嚟嘅咯，因為而家擔心，因為中國又嚟緊一個春運啊嘛。咁、中港你都知啦嚇，即係都冇完全封關，咁都其實都仲有啲往來嘅。咁會唔會其實我哋未做到又嚟下一波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使我哋話全民檢測一個終極嘅目標，但我覺得短期內其實都係好難做得到 嘅 嚇。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啦，即係好多人咧就提出唔同嘅建議，希望達到清零啦。大家又點睇咧？歡迎打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醫生啊，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林偉信醫生啊。林伟信你好， 系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嗱，寻日咧立法会相信你都有留意啦，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咧，就有讨论过，咁啊陈小诗局长都话研究紧，包括咧就第一呢、這个商场可唔可以提早关门咧？你同唔同意啊？ 我自己嗱，我自己平时有时都会喺放宽或者泊车嘅商场停车场啊，所以我观察到啲商场嗰啲状况。我覺得六點之後呢，因為冇咗食肆之後呢，其實嗰個人流已經少咗好多啦。咁所以就我相信如果提早閂門，即係講緊係六點啦，即係同食肆嗰個睇齊啦。咁我自己覺得幫助未必好大。因為點解？因為佢本身六點後唔算太多人啦。咁如果你六點閂門，咁到新年時候始終大家嗰個習慣呢，就係、可能會買下嘢咁樣，咁你好有機會咧，係將呢班人咧係即係再集中咗喺放工或者係佢閂門之餘嗰段好短嘅時間，咁變咗嗰段某段時間，可能人流反而會好多。即係你觀察到，譬如依家冇咗六點後晚市堂食咧，咁我發覺有啲人咧係五點鐘開始食夜晚飯，即係喺啲食肆，我見到係五點幾排隊咁樣嚇，咁變咗嗰個情況就反而實際出咗嚟嘅效果又未必好似想象咁樣咯，我自己覺得就未必真係好有用咯嚇，反而有可能增加風險添。 係另一個建議咧，就係規管跨家庭嘅私人聚會啊，你又覺得應唔應該規管啊？ 我覺得就理論上一啲非必要嘅社交一啲咁嘅聚集咧，其實係要減少嘅。不過問題好似你之前咁講啦，規管上面嗰個難度即係非常之高啦。因為譬如至少我自己覺得一啲核心家庭，即係譬如話譬如係一啲長輩，即係你我相信你話跨家庭，譬如你想去一啲長輩屋企度探究佢哋，睇下你情況點樣，或者有啲家庭譬如都要啲長輩幫手睇住細路仔，譬如因為啲細路仔係冇學翻咁而家嚇，咁譬如呢啲本身都已經有啲家庭嘅大家去大家有啲接觸啦，咁但係如果你點樣可以執行到，譬如每個審查，譬如嗰個人上佢屋企到底係啲核心家庭係必要性嘅一啲接觸啊，定係一啲即係朋友純粹係非必要嘅社交接觸咧，根本係冇可能可以分辨到嘅，基本上就係、是，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要鼓勵一啲即係娛樂性質嘅非必要嘅一啲社交接觸，但係就執行上面我估覺得就做唔到咯，呢個就。 仲有啲議員建議咧，就話不如咧就係規管埋外佣啊嘅假日，唔好俾佢哋出街啦咁。咁你又覺得係咪應該要做咧？ 我覺得有一啲群組咧係要小心啲去 處理，即係話可能會成為我哋知道第三波就即係圍係一啲即係所謂免檢疫人士或者一啲外地輸入個案啦，第四波就跳舞群組啦。咁我哋無可避免都可能有第五波出現，即係話第五波幾大，同埋嗰個源頭第五波個起始點係邊啲群組咁解啫。咁我覺得某啲群組係要小心啲，我哋暫時未見到外佣群組一個好大型嘅爆發咁樣啦。咁但係就唔排除呢啲可能係下一波嘅起始點。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睇某啲群組係要預先去呢個時候小心啲嘅嚇。咁 即係其實 外佣群組係其中一個要睇嘅。咁但我又覺得你又唔可以限制佢嗰個自由，即係放假呢樣嘢啦。即係除非你可以限制香港人即係個自由放假，即係呢樣嘢。咁如果唔係，要睇齊翻咯。咁變咗，我覺得譬如話執法去睇翻啲外佣城市個聚集嘅情況。依家因為我見到有執法嘅，咁但係就個執法似乎啲外佣只係話喺好短暫時間，突然間大家分隔方有適當嘅社交距離，跟住好快又聚集翻，即係有人嚟咗，有警察有執法人員喺附近就做翻足。咁其實實際又其實大家都喺度聚集咯。我反而覺得係應該要。執法嗰度方面係要再加緊一啲咯。 係，咁其實講咁多，即係呢啲唔同嘅建議，有啲可能比較難做啲，有啲爭議大啲咁樣。其實好多人即係呢啲嘅建議，其實歸根究底都想希望減少人流聚集啫嚇。咁但係你見到譬如而家好多人係都仍然會出街啊，會去買嘢啊，會喺私人地方聚會啊，甚至去郊野，去到即係行山啊等等。即系人头聚集、人流聚集呢样嘢，好似都仍然系喺呢个疫情反复嘅情况之下继续存在。你觉得仲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再减少人流聚集咧？ 即系有时都无可避免，因为大家始终屈住咗好耐啦，咁即系都好理解。咁点解大家都想有啲活动啊？去郊外又好，都变咗郊外都有啲。聚集啦，我自己嘅建議就覺得，即係衞生防控中心可能去到某啲階段，又要審視一下，即係如果一路做某啲，譬如資訊發放啊，即係同市民溝通講翻疫情。咁譬如依家大部分每日都開嘅即係招待會啦，就咁就好多人都會追住招待會嚟睇翻啲資訊嘅，特別係傳媒方面啦。咁但係好多市民咧，去到呢個階段，就算我有啲醫生朋友都好咧，即係喺呢行嘅，其實都已經即係好厭倦啦，唔睇啦，佢哋基本上。即係可能個40個啊、30個、60個，咁即係得個資字都唔記得咗琴日幾多個。咁我自己覺得係咪應該即係呢個時候提翻即係市民大眾，其實我哋仲喺第四波，即係可能用另外一啲比較容易接觸到嘅一啲方法，即係話俾人聽啊，疫情嗰個第四波㗎。譬如啱啱嗰個七天移動平均線，其實係勾翻上去嘅，即係呢個好明顯反映到聖誕嗰個疫情咧係反彈翻。即係有啲譬如一個圖表，你喺某啲情有某啲場合或某啲媒體可以咁 show 出嚟，提翻大家，我哋喺個第四波依家反彈，咁大家見到呢個數字上面咧，就希望可以睇到，即係唔係淨係因為好多時候好似你啱啱講，可能係即係信唔信任個政府一啲政策有冇甩漏啊？唔好即係譬如淨係個局長出嚟講話合作啲啦，自治啦，業自律啦咁樣。咁有時市民其實香港人都醒目噶嘛，你見到啲疫情係未控制到。你或者反彈上去嘅話咧，大家自然就會跟住就明白點解嗰啲嘢要做咯。咁我覺得喺資訊發放方面開始係可能轉下策略啊，唔係淨係一啲即係既有嘅模式咁樣咯嚇。 係啊，林醫生啊，我亦都有個問題想問翻你，就係關於個安心出行嗰、那個即係程式嘅。咁而家政府就好積極考慮話啊，使唔使強制市民下載，或者使唔使有啲地方一定要嘟咗先入嘅？咁你覺得呢啲措施又對於即係控制疫情有冇幫助咧？ 控制疫情就一定有幫助嘅，不過我覺得個實效都係細啦嚇。 原因係點解？ 你第一樣嘢，你安裝就唔困難嘅，即係就我估市民係咪配合，即係一定會嘟嗰個程式咧？咁好難去完全規管咗咯。即係譬如依家就算我哋所謂探熱嗰個程序，大家依家都習以為常，都求其舉隻手嘟咗。幾多度低温高温基本上都其實冇人理嘅，你都做到係咁，即係遲早都即係就算你有個咁嘅程式去做，即係落佢跟住都係會係咁樣咯。咁同埋你都嗰個安心出行係一個滯後嘅一個資訊嚟㗎嘛。咁我反而覺得你真係有個疫情你傳播咗你之後再補救追查嗰樣嘢，即係話你個追蹤可能可以快少少、全面些少咁解啫嚇。咁所以有幫助嘅，不過會係好滯後嘅一啲東西啦嚇。咁我覺得。反而都係檢測方面要做得 即係多啲咯，要盡量多咯，我自己覺得就係咁。 嗯，好，最後都想問林醫生咧，關於疫苗嘅一啲最新嘅進展啦。咁因為咧，見到科興疫苗咧嚇，咁喺巴西嘅數據咧，見到個有效率係得咧50.38%啊。咁就大家都去對呢個疫苗嘅有效力咧，就好似有啲嘅質疑咁樣啦。咁都見到有藥劑師就話咧，其實科興疫苗都可以繼續用嘅，咁但係就不如就俾啲後生嘅用啦。咁啊，長者就打翻即係 BioNTech 啊呢啲嘅疫苗啦。咁又或者再留意一下其他嘅疫苗嘅牌子啊，咁樣你點樣睇呢啲問題啊？ 其實科興嗰隻滅活疫苗嚟嘅，從來我哋知道即係佢個優點就係安全性比較高啦。咁從來都知道缺點，即係滅活疫苗相對嚟講嗰個成效可能相對會低啲嘅，有時候都要阻劑先至再提升到或者加強劑嗰啲。所以呢個係一個預期之內嘅事情嚟嘅，可能某程度上嚟講。咁當然我哋嗰個數據再睇詳細報告都係點啦，即係到底50嗰個意思係同其他疫苗嘅研究睇齊啊，定係點樣？咁我自己就覺得，譬如話，如果老人家個個走去打即係 Pfizer 嗰隻嘅話咧，我就驚副作用比較多，因為佢哋全部都講緊係几十%咁樣啲紅腫痛嗰啲，咁就變咗我自己又覺得唔係一定唔打得 Pfizer 嗰隻嘅老人家，咁因為我哋知道個疫苗從來都唔係100%嘅啦，即係基本上好少疫苗係100%嘅，咁我估最關鍵嗰個數字並唔係啲疫苗嘅成效，關鍵係香港人有幾多係會打疫苗咯？最關鍵係嗰樣嘢咯。咁所以就反而係嗰個疫苗嘅資訊啊，即係發放啊、流通啊，同埋即係透明度高啲，令到所盡量多人打就仲緊要過到底個別嘅疫苗到底係有幾多保護力咯。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多謝你啊。 好， 林偉信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噶。黄伟豪啊，头先阿林医生都讲咧，即系佢连好多医生朋友都可能对于呢个抗疫咧都出现咗疲劳啦，即系可能都唔系话真系好留意住嗰个疫情嘅走势啦，即系希望政府可以多啲嘅解说啦、宣传啦，咁同埋即系做啲加强啲检测嘅工作啦，咁系咪就系得呢个方向咧？黄伟豪， 我觉得其实头先阿林医生提嗰样嘢好重要，就系话点样多啲同市民沟通，即系我觉得而家真系非常之单向，就系记者会啊。官員講下嘢啊，咁其實可唔可以同各行各業亦都多啲聯繫呢？譬如你話舉個例子啊，譬如你話覺得商場要早啲閂嘅，因為你覺得人流聚集，咁點解你唔同業界商討下？咁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方法可以平衡到各方面嘅利益？其實舉一個最近最貼切嘅例子就係佢突然間取消咗呢個花市。即係令到花農咧係即係手心無措，咁有啲人嘅講法就是、喂成個圍院咁大，其實一人一個籃球場一檔花都得嘅，點解取消咗佢咧？咁所以我覺得多啲同唔同組織溝通，唔係單向唔係高高在上咧，呢、這個其實係進一步解決疫情嘅一個好有效方法嚟。 嗯，咁我哋咧呢個都聽7:00嘅新聞啦。我哋自由風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轉頭再傾啊。 風正為華南帶嚟晴朗嘅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到40%以下，预测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是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就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突发事故啦，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彩云圣约瑟小学。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喺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啦，快线嗰度咧就有坏车噶，系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咧就排到去沙田马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咁至于较早时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到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果栏。 另外，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去红隧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学园街，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都是车多的，龙尾都是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挤塞，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林锦公路陈心记去大埔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鸣。 局长话有时因为抗疫大家要放低私隐的考虑，我觉得这个讲法就不负责任的，你不能够一厢情愿话你信我人家就会信你的嘛，怎样去话给市民听这个的安心出行的程式是真的保障到市民私隐，政府一定要交代清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黄伟豪啊，我哋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啦，就关于 BNO 啦，即系呢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啦。咁嗱，因为咧事源就系英国咧，就喺今个月开始咧，就可以让呢个 BNO 人士咧，就系申请咧，就系留喺英国五加一啦，吓五加之后咧，即系六年之后咧，就可以入籍咧，就系成为英国公民啦。咁其实中国咧已经多次话会系反对啦，咁同埋做出呢个反制措施。咁但系究竟有咩反制措施咧？嗱，早前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咧就喺报章度撰文，就系话咧中国系时候出手咧，就严格执行中国国籍法啊，咁就禁止移居外地嘅港人咧持有双重国籍，令佢哋咧移居外地之后咧自动失去特区护照、香港居留权同埋投票权，咁啊引嚟咧好多嘅一啲争议啦，社会上都非常之留意啦。虽然话吓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系未有咧一个相关嘅方案，不过咧如果中央方面有啲咩嘅行动咧，特区政府咧方面都会配合嘅。咁好啦，究竟有咩嘅行动呢？咁大家睇住中央究竟有啲咩嘅讨论咯。嗱，下个礼拜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咧就喺北京嗰度举行啦。咁但系咧佢就加开咗会议，加开咗呢个几日嘅会议啦吓。咁而咧就系究竟会倾啲乜嘢咧？咁暂时就未有香港相关嘅议题嘅。咁大家都密切留意住有冇。咁啊见到咧南华早报就引述消息人士就话咧会加插香港议题，咁同埋咧就有啲同 BNO 相关嘅一啲嘅议案啦，包括禁止 BNO 护照嘅持有人担任公职，同埋另一个建议咧就系护照持有人喺本港选举丧失投票权。 黃偉豪點睇呢啲建議啊？ 嗱，我覺得咧，其實好多嘅建議咧，都係對香港或者甚至係對即係對翻中國本身咧個影響個損失咧係大過對 BNO 嘅持有嘅，或者佢想一個反制啦，即係反制翻英國啦。我諗最主要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 BNO 你見即使係英國嗰個計劃咧，佢都五加一先成為咗一個外國護照啊。咁其實即係大家中方不嬲都講話 BNO 只係一個旅行證件嚟嘅啫。事實上 BNO 嘅人亦都冇任何嘅英國居留權，直至佢完成到五加一呢個條件啊。咁所以如果喺呢個作為一個旅行證件嘅情況底下，已經有咁大嘅打壓，而我哋要知道咧，其實擁有香港擁有 BNO 攞咗或者有資格攞嘅人，其實係即係以百萬去計嘅，即係我哋。突然有個措施就去制衡成百幾萬香港人，咁只要兩個效果出現到嘅啫。第一個效果就是你嚇到佢哋即刻走曬，咁呢個係咪對於香港而家面對緊疫情經濟咁大嘅打擊，即係你趕走曬好多人才啊資金，即係逼佢哋而家揀你即刻走，一係就留喺度。咁其實走嘅人相對我覺得亦都唔會少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損失。咁同埋你話唔俾公職人士有 BNO 就去做公職，咁呢個亦都有一個違反咗用人唯才一個原則啦。咁首先就係話即係嗰啲人其實可能。對香港亦都好大貢獻啦，甚至可能有啲人講法，喂，其實好多官員都可能有喎，咁會唔會好多官員我哋喪失咗呢咁嘅官員嘅專業嘅知識啊，或者貢獻咧？咁同埋另一方面，點解我哋淨係針對 BNO 咧？即係個旅行證件，咁我如果有其他人係加拿大籍啊、美籍啊，咁我哋係咪冚唪都要將佢排除曬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問題所引起嘅問題遠遠多過佢想解決嘅一啲即係可能中國尊嚴啊、要反制措施啊呢啲咁嘅情況咯。 咁阿葉劉淑儀咧都喺之前嘅文章有講過話，就設一個嘅。cut off date 就即係一個一條劃線嚇，咁啊呢個線之後嘅日子之後咧，去到即係去到移居啊，同埋即係去到入外國籍嘅人士咧，就會喪失中國籍啦。咁亦都講到話，其實係一啲歷史問題嚟嘅，因為佢都話咧，以前咧就是、中國對於咧就係、是、BNO 持有人係嘅問題咧，就係、是、所謂隻眼開隻眼閉啦，就讓佢哋咧繼續攞住 BNO 作為一個嘅旅行證件，但係繼續咧就保持住呢個中國國籍啦。咁而咧林鄭月娥都喺回應嘅時候。有讲过就话咧，即系当啊，即系譬如英国方面去到违反咧，就是、当初嘅一啲承诺嘅时候咧，咁就或者系一啲唔合理嘅制裁，佢形容系，咁林郑月娥就话冇理由坐喺度咩都唔做噶，咁所以呢个反制措施对于佢哋嚟讲，可能系一个真系因应住英国。方面咧就係容許咗 BNO 持有人有入籍嘅機會，而作出嘅一啲反制措施嚟嘅，而亦都有一個嘅劃線啦。咁所以咧就有即係呢個邏輯可唔可以解得通合理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就係最好嘅反制措施咧，就係挽留翻香港嘅人才，令到香港人覺得。即係 BNO 係唔重要嘅，我唔需要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有效嘅反制措施係應該係挽回翻人心啦，或者改善翻香港嘅管治啦。咁呢個令到個個都唔想走啦。咁如果你話劃線嗰度亦都有個好大嘅問題，你劃得短嘅，咁咪即係俾人走咯。咁嚇，即係可能一年半載。你劃得長嘅，咁啊大家又係覺得咁啊即係冇意思咯。你話十年之後放棄，咁所以我覺得劃線呢一樣嘢咧，其實就呃自己嘅，因為條線點樣劃，你永遠都唔知道。咁同埋如果你即係最有效嘅反制措施，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你點樣令到香港人再對翻香港有翻個信心喺度？咁大家覺得根本我都唔使走。其實以往都係咁嘅，你見初回歸之後，大家都覺得喂，其實都冇乜必要有呢本護照啊！你見特區護照係多咗好多人申請嘅。咁同埋亦都你會見到當時即係所謂九七之前嘅移民潮，好多人都係翻翻嚟香港噶嘛，即係好多人都係翻翻嚟香港發展。我覺得呢個方法係一個更加有效嘅反制措施令到香港更加吸引，而唔系话我哋逼人走啊，逼人拣啊。咁我觉得逼人走、逼人拣，其实呢、這个即使走嘅人唔会好多，但系我觉得都可能数以万计噶啦。咁其实对香港嚟讲都系一个损失嚟噶。 系咁啊，头先啊，黄伟豪就讲到话，即系好多揸住 BNO 嘅人士咧，可能都系一啲即系会揸住佢哋嘅人才，即系代表住一啲香港嘅人才啦，同埋资金啦吓。咁如果而家呢个 BNO 嘅一个反制措施系会可能。 令到某一啲人啊，希望可以即系离开，即系宁愿离开香港嘅，或者系放弃中国国籍嘅话，对香港嚟讲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吓，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一齐讲下呢个话题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系朋友啦，就系、是、自由党嘅荣誉主席田北俊啊。田北俊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对于今次即系一啲传言或者建议讲话系一啲揸住 BNO 嘅人士啊，或者是遲些去到入外國籍的人士將會喪失即中國籍呢，你有什麼看 法？我覺得這個是很不恰當的，特別是從葉太來說，她 都70歲了，她跟我弟弟同年的，即她是從回歸之前的港英政府做緊高官的，直到97一直過渡到現在，她應該很明白我們香港其實得個1000平方公里嘅好細嘅土地，得個幾百萬人，所以對我哋嚟講最緊要嘅就係人才。咁大部分嘅市民即係打工仔嚟講啊，自己食自己係唔掂噶嘛，你梗係希望多啲人喺香港，即係專業人士，你係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又好，你係做商界，我哋做投資嘅又好，喺外國走嚟香港嘅人做投資又好，你梗係希望多啲人才喺香港啊。即係所謂搞旺香港，令到啲打工仔有多啲工去選擇，咁樣令到經濟穩定之後咧，就我哋對國家亦都有用。即係譬如個大灣區咁，咁葉太無端白事，而家忽然間掟樣咁嘅嘢出嚟，即係我就覺得佢係、喂，老實講咧，你咁嘅年紀，你係咪真係仲想做特首先？唔通到2022你仲想做特首？所以覺得話呢樣嘢北京啱聽嘅，但北京啱啱聽咧，我都要問過一下嘅。我都覺得有啲人覺得就純粹因為英國為咗嗰個國安法就俾咗我哋香港20多萬人 BNO， 所以嗰邊咧就話唔抵得啦。咁既然你揀得 BNO， 我咪攞走你嘅所謂香港嘅居留權啦。咁我覺得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咁一人嚟一嚟咁搞落去咧，其實搞翻香港嘅啫。嗱，而家我覺得呢個 BNO 呢樣嘢係有一部分人去，但我絕對唔同意啊。有啲人嘅估計話走有幾廿萬人走，我絕對唔相信會有幾廿萬人走嘅。有啲人去申請咗，可能批咗佢都唔會走。所以我哋而家咧最緊要搞掂嘅疫症，搞掂嘅疫症咧，等我哋經濟復甦。如果嗰啲咁嘅食肆啊、酒店生意咁差，如果你再趕埋啲人走嘅話咧，我哋香港嘅基層咧就其實就更加慘嘅。咁特別係葉太，我都明佢到今時今日，可能啊佢自己去做行會成員，要放棄佢嘅所謂英國户籍。咁葉太都要明白、哦。佢需要行會成員咧，最緊要佢而家係代表我哋港島區嘅直選議員。港島區佢啲票喺邊度嚟先？港島區嘅藍營啊，即係藍票咧就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嘅郭偉強同埋啊，仲有邊位啊？張國軍已經攞曬噶啦。其實葉太攞曬我哋商界藍營嘅中產票，同埋專業人士啲律師啊、會計師、工程師。我懷疑佢嗰60000票入邊啊！隨時有一半人啊，係攞住外國護照嘅。嗱，葉太而家講講 BNO， 但我覺得你嘅 BNO 仲係小事。你一講到 BNO， 人哋慢啦，連 BNO 咁都唔得，咁你唔通攞住加拿大護照得啊？你攞住澳洲得啊？攞住美國得啊？如果你嗰啲全部話唔得嘅話咧，佢係影響好多佢嘅選民嘅。我覺得佢選民對佢呢個咁嘅建議。是好有意見，即是話唔支持佢咁做嘅咯。 OK， 田北俊，我知道你都認識好多商界、政界人士啦。咁其實你知唔知即係佢哋點樣去睇今次呢啲嘅建議咧？ 嗱，佢哋個個都覺得，如果北京要做嘅咧，我哋要出聲嘅。但如果淨係葉太自己喺度噏噏咧，就叫我哋費事睬佢啦。你哋個個睬佢，咁佢嘅知名度高啲，佢想要呢樣嘢嘅。但係琴日我聽啊，特首。林鄭講講咧，我有啲擔心啦。即係林鄭講講嗱，建制派有個行政會議成員講，但我行政會議冇討論過嘅，即係話唔關佢事。但跟住佢又講一句咯，但因為英國做咗啲嘢，喂，我啲都有啲反制措施，咁要我有啲擔心啦。咁你有啲咩反制措施先？唔通就係話，好似阿葉太講，你以前啲唔好理嘅，你而家啲後生仔攞 BNO 嗰啲咧，我全部唔俾你香港居留，逼你啊揀一樣，你去得嗰邊，我連香港。居留權都唔俾你，喂，咁跟住話投票權，因為我覺得仲咪嚟講啦，你而家搞到咁樣樣，居住都有問題啦，有幾多人恨在恨你呢個所謂投票權啊？咁如果佢咁做咧，我覺得係即係對佢自己又唔好，對香港又唔好，仲有呢個信息俾到外國啊，係非常之冇嘅信息嚟嘅。即係如果對香港人都咁講，咁外國譬如 我哋香港而家嘅运作喺商界嚟讲啊，特别系银行界、金融界有好多即系欧洲啊、美国嘅人喺度啊嘛，佢哋好多啲外国人住得咁耐啊，都有我哋嘅居留权嘅。咁当然嗰啲我哋可以唔理佢，但如果我哋嗰啲全部叫晒人嚟走咧，整体嚟讲，即系我哋关心翻最紧要都系嗰个经济而引致民生啦、啊。从呢个角度讲咧，我觉得如果真系做呢样嘢咧，对我哋整体嘅经济啊，系会得好差。嗱，讲开呢样，我再讲多句啦。我识好多大陆朋友，呢十几廿年走晒嚟香港，个个除咗香港攞咗个特区护照，个个都去第二度啊，再攞多个国籍噶，即系加拿大好、澳洲又好、英国又好，你未必嗰班朋友好多都系内地出嚟噶，同入边关系啊，都我觉得都有好多关系噶，即系政治嘅关系啊，唔系讲经济嘅关系啊。咁而太就一串啊，得罪咁多人，所以我觉得佢除非佢真系好恨做特首嘅啫，其他佢做嘅其实我嘅目的啊，我都唔知佢点解觉得应该建议用咁嘅嘢咯。 系田北俊你好啊，喂，我又想问一问，因为头先你嘅讲法我都同意嘅，即系如果纯粹系叶太想做咧，即系大家唔使点理嘅。咁但系如果北京想做咧，就麻烦啦。咁如果我哋要说服北京，叫佢唔好推行呢个政策，咁你觉得纯粹同佢讲话，喂，影响香港经济啊，影响民生啊，呢个足唔足够，或者有啲咩更加有效嘅方法去说服到北京，即系唔去考虑做呢一样嘢咧？ 我哋而家北京最关心嘅咧，就系大湾区嘅发展。我都從商界喺度傾噶啦，我哋要令到大灣區成功，就一定要有香港。香港咧就處理金融，深圳就處理科技。咁金融呢一範咧係好多所謂我哋需要嘅專業人士，即係律師啊、會計師啊喺度搞嘅，加埋我哋啲商界同埋投資者，所謂fund manager嗰啲投資經理嗰啲。咁嗰班咁嘅人啊，我相信如果特別係中國人三四十歲啲後生仔啊，唔係我哋查理最嗰啲咁講咧，就個個啊都。所謂有個外國居留權或者外國護照呢，我覺得我應該講個方法就是呢啲全部是買保險嘅，好似買險疏嘅。我哋係想住喺香港，我哋係唔想離開嘅。攞呢啲居留權又好，外國護照又好啊，都係所謂逼不得已先走。咁咩叫逼不得已呢？就好難定義啦。嗱，就算有咗國安法，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見好多人走啊。但如果你再建議埋呢樣嘢，要你兩個揀一個嘅咧，我覺得特別今時今日。疫症都未搞掂，你又揾啲咁嘅嘢嚟逼啲市民咧，系好唔恰当咯。所以我觉得说服北京最紧要咧，就话喂，我哋如果国家要搞疫情之后，你真系要搞大湾区嘅话，要香港出翻一份力去帮你搞咧，你就唔好再封杀埋呢一扎有双重国籍。而咁多年嚟啊，从97之前，英国都容许我哋有双重国籍嘅。嗰阵时英国又有特区成立咁多年都有，你无端白事到2021啦，忽然间喺呢个时候啊，提过咁嘅建议，我谂系好唔恰当。我觉得中央从大湾区嘅角度嚟讲咧，我哋用呢个角度去游说佢哋咧，系最有效噶啦。 咁如果中央肯退一步啦，唔逼啲香港人啦，即系用翻有啲嘅即系消息透露就话，喂，纯粹就系公职人员唔可以拥有 BNO， 要放弃佢。咁你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咧？ 嗱，如果你话公职人员，我哋慢慢一步步嚟先啊。而家行政会议成员全部唔准有外国居留权或者外国护照，所以叶柳冇嘅。直选议员三十几位直选议员全部是不准有的。功能组别那里30几位都只有12个是有的。12个只是跟外国有关系的。即例如什么总商会啊那些那银行界是有的。其实在公职人员在行政立法那边已经有了个定义的。如果你说要所有的公务员啊全部放弃晒呢，我想你真的找你搞的。因为我们公务员里面那些所谓中级的公务员，我认为是精英来的。好多有噶，咁你佢全部啊逼佢哋有定系冇？咁隨時有一部分啊公務員直情情願唔撈嘅，呢個可能性存在嘅，咁對香港嘅管治啊絕對唔係好事咯。 嗯，好啊，唔该晒田北俊，多谢你啊， 多谢。 田北俊咧就系自由党嘅荣誉主席嚟噶，咁啊，我哋都开放热线啊，就系18723111，让大家咧打电话嚟咧讲下你对于呢个议题嘅睇法吓。黄伟豪，我听听听众电话先啦。 好啊， 我哋有听众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你好， 啊，请讲。 啊，咁样啊，我对于而家呢个叶刘淑仪讲嘅嗰个所谓惩罚香港人，我只能够讲一句，佢蠢到真系不得了。 点解咁讲咧？ 你调翻转头，人哋吸你嘅精英，你系应该谂住点样吸翻人哋嘅精英啊嘛？有乜理由调翻转头要罚香港人？话你如果移民出去之后，你又唔可以再翻嚟香港，人哋求都求你咁做啦。 边有咁蠢嘅人嘅？ 明白吓，好啊，多谢晒傅生嘅电话吓，跟住仲有一位听众系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系喂，李生， 喂系你好，系 请讲， 系啦，咁我咧就系现职公务员嚟啦，咁我就想发表一下就有关 BNO 意见嘅，咁其实我哋诶公务员团体里边咧有好多同事都系97年出世啦，咁佢哋已经有 BNO 未 expire 咗或者未续领啦，有一班人，如果你话公职人员全部都要 cut 嘅，咁有部分嘅同事已经表明就话，诶、我应该会走噶啦。有唔一定去英國五加一，可能去澳洲、去紐西蘭或者去加拿大讀書，跟住再留翻喺嗰邊國家。好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攞長俸嘅退休公務員同事啦。咁佢哋有好多人，喂，你 BNO 喺政府嚟講對外一路都話係旅遊證件嚟啫嘛。大把嘅退休公務員攞緊長俸嘅，唔係加拿大、澳洲就係紐西蘭。喂 ，BC 都大把啦。咁佢哋喂係咪 cut 佢長俸先？既然公職人員嚟講到咁啊嘛，佢哋都仲攞亞運長糧噶。好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中國嘅好似頭先田生所講話，喂，我想要大灣區發展，咁你係咪應該吸引香港人留翻喺度咧？好多人有 BNO 但係冇續嘅喎，佢哋係可以話係啊細路仔嗰時申請咗爸爸媽媽幫佢，咁佢哋冇續嘅人，話我想係真係可能即係話我熱愛祖國，留喺大灣區發展，咁你係咪應該要吸引佢哋留喺大灣區，俾翻個可能大陸身份證佢哋咧，而唔係話無啦啦喂疫情啊！咁差哦！你整個無啦啦話啊，所有公職人員又唔可以有 BNO， 但又唔係講國籍喎、哦、，BNO 只不過係一個旅遊證件啫嘛，點解又唔可以俾人攞多個旅遊證件呢？同埋就係、是、台灣啦，喂，我可以有其他國家嘅唔係嘅旅遊證，我唔係居留權，我有張旅遊證件可以永久住民日本呢啲咁，我唔係國籍嚟嘅，我係一個可以逗留喺度啫喎。咁點解呢？我譬如攞去泰國，我有個長期逗留嘅簽證，咁呢啲又點計咧？佢又冇講得好清楚喎。 李生啊，即系你头先都即系而家都未知道，确实即系嗰个方案系咁啦，不过系点样啦？不过即系好多唔同嘅建议嘅流传紧、 嗯。 但系即系李生想问，即系譬如你公务员嘅同事之中咧，即系譬如点样去讨论呢件事件咧，或者系对呢件事件有咩嘅情绪、咩睇法咧？ 就我所知啦，即系几个部门嘅同事啦，佢哋都有啲系已经谂住，喂，如果真系你真系嗱宣誓，大家都照宣誓冇问题，我效忠特区，我效忠基本法冇问题。但如果你话去到我揸多张 passport 都唔得嘅，系有同事已经讲到明，如果出嘅话咧，真系掟钱走噶啦、 嗯。 而我身边亦都有几个部门同事，自从话出宣誓已经掟咗噶啦。咁你又再去多样制嘅时候，你有啲中层即系同事走嗰啲都系啲中层同事。好啦，喂，你中层啲人走晒咁多，你青黄不接，跟住仲要局长就话唔再请公务员啊嘛，冻结啊嘛。咁你中间冇咗咁多人，香港点运作咧？完全、 嗯、 完全运作唔到噶，疫情已经。嗯咁需要公職人員喺度嘅時候 ，OK， 好啊，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多謝你嚇。黃偉雄話，即係都聽下李生所講咧，就好似真係阿田北俊所講咁，即係會可能動搖到一啲嘅公務員嘅情緒啦嚇，或者令到好多公務員可能都受到影響啊咁。咁而咧就係影響到特區政府嘅管治，係咪去到呢個地步咧？ 嗱，其實李生頭先所講嘅嘢咧，因為我自己都識得有啲朋友啊，或者以前啲學生做畢業生做公務員嘅，其實類似嘅情況都係發生緊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 BNO 呢一樣嘢。其實個敏感程度或者牽涉個層面太大，即係如果我哋好倉促咁樣決定咗，喂，我哋要呢批人放棄咧，其實我覺得好短時間內根本就冇一個決定係可以做到係能夠兩全其美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使特區政府或者有關方面想對 BNO 不滿，我都覺得短期之內咧唔應該有任何嘅大動作嘅。 咁但係即係今個月月尾咧，就 BNO 持有人啊，可以去英國嗰度申請簽證留五年噶咯喎。咁即係可能個時間。都系即系，如果中央系要做一啲反制措施嘅话，咁可能咧真系呢个月内咧会要去出台噶咯。 嗱，我又覺得未必咁快有咁多人走嘅，因為其實都要好大嘅代價。咁我所以我都覺得其實改善翻香港環境、改善翻香港經濟，其實係挽留翻呢個人才留喺香港，即係短期裏面最好嘅方法。長期嚟講，咪諗下先咯。但係你短期做一個一刀切嘅決定咧，我覺得只會係傷到自己，多過傷到佢要反制嘅即係英國政府咯。 係，亦都要睇下佢真係出嚟嗰個方案，所謂有幾辣啦嚇，即係會唔會話係冇埋呢個特區護照、居留權同埋投票權咧，亦都可能。影响到咧，即系几多香港人嘅吓。我哋听听7: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 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几宗，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号码的楼宇再多一宗确诊和一宗初步阳性个案，都是来自24号楼宇。当局昨晚协助居民撤离到检疫中心，由于不掌握住户的名单，为免出现遗漏，警方会再到有关的楼宇协助居民撤离到检疫中心。葵涌石蔭村人石楼再有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全部来自同一座向的单位，怀疑有垂直传播，连同人石楼再多三座大厦要接受强制检测。另外两座是上海街163至165号和元朗朗平8号一座。警方拘捕10个人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案件涉及金额2400万。警方说接获80名市民报案，说由2017年的1月至2019年5月曾经出席由两间本地公司在尖沙咀一座商业大厦举行的投资讲座，期间被游说投资一个位于马来西亚的度假区发展项目，他们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方式投资，过程并没有签署任何投资文件或者协议，其后发现有关的公司在前年的5月已经人去楼空，随即报警求助。警方说报案人由33岁至84岁，包括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损失由几千元到200万元。消委会测试15款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八成的样本包括9款说明杀菌率和杀病毒率达到 99.9% 或者以上的样本，表现都不及 75% 消毒酒精或者1:99稀释漂白水溶液。消委会说有12款样本标示杀菌率达到 99.9% 或者 100%，但是试验发现4款的实际杀菌表现未如标示，其中2款的杀菌表现最差，对付2种试验细菌的杀灭率不足 28%。 消委会提醒市民，部分消毒喷剂含有氯化物或者其他的化学物质，有机会造成刺激和引致不良反应，不适宜直接向人体喷洒。世卫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病毒溯源工作，专家组成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之后，接受咽拭子和血清抗体两项检测，并且按规定接受14日隔离，期间会同中国专家以视像方式交流。世卫说1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组成员离境之前都通过病毒检测，但是在新加坡再次检测的时候，其中2人未能够通过一项抗体检测，要留在当地重新测试，其余13人已经抵达武汉，专家组预计在武汉逗留大约一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二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小站而家龙尾去到近圣贤中学对开。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至于较早前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呢一段吐露港公路嘅交通回复正常。而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的快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但是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咧，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宏天广场。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糖水道因为爆水管，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去大埔。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工作最少占人生三分一时间，有没有试过做到好嬲或者不服气的时候就会想辞职呢？考虑辞职到底有什么因素呢？转换新跑道又是不是会看到新景象？心里心里有个谜，辞职心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相关牌照，遵守已颁布的实务守则和设立投诉机制，保障病人的安全和权益。第一批牌照已经生效，而日间医疗中心牌照仍然接受申请。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详情就会迟啲公布。上 olphf.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国籍嘅问题啊。咁就有啲声音就话咧，希望中国可以对英国咧做出一啲嘅反制措施，吓严格执行呢个中国国籍法，禁止香港人咧有呢个双重国籍。又话咧有啲消息就系话咧，有啲建议就系话系禁止 BNO 护照嘅持有人咧系担任公职啊，甚至系丧失投票权啊等等。黄伟豪话，其实呢啲嘅方案咧，即系当然未有定案啦，就未知道中央有咩反制措施啦。咁但係即係技術上都可能有好多嘅問題咧，都要去諗一諗嘅喎。即係譬如話，咩為之一個雙重國籍咧？咁而家揸住 BNO 嘅人係咪已經係雙重國籍咧？咁譬如話要一啲嘅移居，即係揸住 BNO 移居嘅港人失去中國籍嘅話，咁佢究竟係移居去到英國嗰一刻冇咗嗰個中國國籍啊，還是去到佢真係入到英國籍先至失去中國國籍呢？咁而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話要禁止 BNO 持有人去唔准佢哋有一啲嘅權利，即係要喪失一啲嘅權利嘅時候，咁特區政府又點樣掌握邊啲香港人有 BNO 咧？呢啲好多技術問題都係要處理喎，黃偉豪。 我其實都諗到好多技術嘅問題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其實要咁短時間，即係你講緊人大常委下個禮拜開會，哇！即係佢要即係一夜之間解決所有問題，真係我覺得即係天才都未必搞得掂嘅。咁我又講多啲技術問題，我諗到嘅嗱，即係譬如佢講法話，喂，你如果有 BNO 咧，就唔可以投票或者即係喪失居民資格或者其他嘅權利。咁但係你知而家好奇怪噶嘛？而家係有一啲人係有 BNO 資格，但未攞 BNO 噶嘛？因為即係英國佢要即係嗰個護照辦公室要處理咁多 BNO， 佢都處理唔到噶嘛。咁嗰啲有資格攞未攞嗰扎人，究竟叫做有 BNO 定冇 BNO 咧？ 甚至佢未申請嘅，即係佢有資格佢未申請嘅。咁嗰扎人究竟即係你要剝奪佢權利，咁呢扎又算唔算呢？因為佢未申請，但佢有資格。因為你知道 BNO 嘅其中一個資格就係可能你97之前喺香港出世啊咁樣啦。咁另外亦都係話你放棄咗 BNO。是不是就真係割斷咗同英國嗰個關係呢？即係佢會唔會到時有機會話：，哎，我而家為咗份工，咁譬如話，打政府工嘅唔可以有 BNO， 咁我放棄咗。咁但係你知點解英國突然間有五加一嘅計劃，就係因為有國安法啊嘛。咁到時如果香港嘅形勢喺英國嘅人嘅眼中又覺得哇好鬼惡劣啊，所以而家你即使放棄咗你嘅 BNO 咧，你嚟到英國，你話要再申請翻，我又俾你啦。咁咪又係成個遊戲又玩多一次咯，即係英國人可以話：，哇！你之前放棄咗，你可能被逼嘅啫，你為咗份工嘅啫。你而家肯嚟到英國，話要再申請，我又俾翻你。咁所有反制措施咪又俾英國反制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即係唔代表啲技術問題解決唔到。咁但係你同我坐喺度諗一陣都諗到咁多技術問題咯。咁有咩可能人大常委可能喺下個禮拜開會會解決曬一切問題，嚟到香港人真係冇憂慮，可以繼續留喺香港，唔會有一個即係大逃亡啊或者好恐慌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即係好困難咯。 嗯，亦都係講緊呢啲反制措施究竟對於香港社會、香港人即係釋放出乜嘢嘅信息咧嚇。咁所以我哋電話1872311啊，繼續開放俾大家打電話上嚟噶。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温先生喺度，温生你好， hello， 温生你好， 你好，請講。 我其實都想講咧，即係我自己我個記得啦嚇，就有人即係有啲政府官員之前講過話，中英聯合聲明就歷史文件啦，即係都完成佢歷史任務啦咁樣。即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 agreement 喺背後，而家嚟抽證翻話英國政府話有曾經討論過點樣對待 BNO 啊等等點樣安排呢，其實即如我覺得最終反制都反制唔到呢件事，即亦都要調翻諗住就係要移民嘅人又唔會因為無端端有 BNO 就移民啦。即正如頭先主持人 可能加快咯， 移民一個大嘅代價嚟噶嘛，係咪？即其實如果阿葉劉呢啲咁嘅説話而trigger 到大家去好多討論，會唔會突然間要懲罰邊個邊個？本身其實佢呢啲説話都我自己覺得係冇乜意思。嗱，我自己有 BNO， 我喺香港有份工作，但係唔代表呢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又好，係可以好容易有能力去另一個地方生活，即係有家庭係非常多嘅考慮。我自己咁樣睇啦嚇。咁另外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唔開心嘅係咩呢？就係、是、自己。生活嘅香港越嚟越被政治啊、生活環境啊、生活水平啊，覺得係我哋被侵害緊，我哋倒退緊，我哋唔中意呢個環境。我哋自己喺香港一個平台係講緊一個即多元社會啊，我哋本來係喺一個國際嘅舞台上面，能夠去做得更好嘅係希望啊。叫做幫國家亦都去跳入一個國際嘅平台裏面、okay. 但係現在呢我哋唔係被制裁，就係要行翻入去內循環。 但温生啊，即係頭先你都話你自己有 BNO 啦，咁但係、 啊、 即係如果真係到一刻， 我係持續有續 BNO 嘅。 如果真係到一刻話要你兩本護照，即係BNO 同埋特區護照二揀一啦嚇，咁你又點揀啊？ 我覺得我自己冇咁嘅能力去移民先。嗱 ，BNO 你問我會唔會英國移民？我成日去英國旅遊，但係我唔覺得英國係適合我生活嘅地方。我唔會因為攞住張 BNO 而需要去移民去英國攞 enjoy 個五加一嗰個條款啦。咁、 okay. 你問我一定要啊法例逼你唔放棄都唔得嘅時候，咁我冇可能放棄香港嘅國籍，我香港個居留權。 明白，好啊。 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不智嘅行為。如果我哋香港政府做到佢咁嘅時候呢，我只能夠講，我哋即係冇能力移民嘅香港人呢，就只會越嚟越討厭自己嘅地方，根本係唔會有歸屬感。我諗個政府係、 okay. 我懷疑呢個亦都係大多數嘅人，即係冇可能好多人去移民。 OK， 好多謝温先生的意見啊。嗱，温先生剛才都有引述過一啲官員的說法啦嚇。咁其實都查翻資料咧，就係嚟自咧早前啊，係呢個外交部的發言人陸康咧，就曾經在記者會上面講過話，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咧，佢認為係一份歷史文件嚇，唔再具有現實意義嘅咁。好啦，我哋再聽多一位嘅聽眾啦，有沈先生喺度嚇。沈生你好， 係你好，阿温生講得好好。其實我都係有 BNO 嘅，咁我亦都係揾緊地方想移民。咁、 哦、 但係個問題係，唔好講錢先啦。咁錢其實喺香港個個有樓嘅，我諗都有五六百萬身家㗎啦，買咗樓之後都。 咁但係我有朋友咁已經移咗民，好愛國移咗民，叫我勸我去帶啲子女去大灣區讀書。咁我都好愛國，我都想去大灣區讀書。咁叫啲仔女去大灣區讀書。咁但係我相信希望政府俾啲機會，就係話肯放棄國籍嘅人優先處理，俾佢哋去大灣區發展。 嗯， 我覺得咁樣會好啲咯，因為 咁但係大灣區發展冇個門檻嘅，其實即係所有人都可以去發展嘅。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要我哋去放棄一啲國籍，咁但係點解有啲人移咗民，好似呢個疫情咁樣，佢可以攞幾家茶禮，就係點啊？嗰啲資助幾個户籍就攞幾個津貼，咁又公平咩？ 嗯， 係咯，就係咁嘅問題。 明白。 咁所以我覺得葉劉係講得好啱嘅，應該將所有嘅人全部轉曬中國籍，不論前後都好，咁樣先可以對大灣區對中國係有幫助嘅。 OK， 好啊，多謝曬沈先生嘅電話嚇，黃威豪話，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可能沈生都提出一個點啊，就係咧好多人都覺得啊，譬如要啲香港人去二揀一啦，或者係如果繼續擁有 BNO 咧，就會喪失某啲嘅權利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都係壞處啊，對香港人嚟講。咁有冇好處先？即係而家如果要做一啲反制措施，對香港人嚟講有咩好咧？ 嗱，我即係你問我啦，我又真係諗唔到太多嘅好處，或者我諗到啲好處咧，我諗到更加多嘅壞處，即係因為當即係 BNO 只不過係一個旅行證件，咁你都唔俾香港人擁有，咁或者好似頭先阿温生所講，咁即係佢都未必係移民，但係即係你攞走咗一啲佢原本擁有嘅嘢，佢都覺得有啲唔開心。咁所以當你取消咗 BNO 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寒蟬效應，就係話，喂，你 BNO 唔可以容許，其實好多香港人，即係而家留喺香港香港人啦，仲有外國護照㗎嘛，即係有啲即係我諗大家身邊都識得有啲加拿大人啊、澳洲人啊、其他甚至美國人啊各樣嘅嘢，咁會唔會下一批我哋要更換嘅就係咁樣呢？咁所以我哋都好認同好多人即係想去大灣區發展，但係正如阿田北俊所講，其實你要發展大灣區，你就需要集中翻揾翻一啲有全球化經驗嘅人啊嘛。咁你而家又趕走曬嗰啲有加拿大經驗嘅人啊、英國啊、澳洲，咁你留翻一啲可能就係留翻香港土生土長或者即係全球化視野比較少嘅人，咁會唔會其實對於大灣區發展係即係有害而無利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使你要人去揀，咁係咪呢一刻去揀咧？當國家好需要各方面即係視野好闊嘅人才去發展嘅時候，你就喺呢一刻就趕走咗呢批人，或者即係表達到即係唔係太歡迎呢批人，咁所以我覺得即使我哋淨係要俾佢揀，但我覺得未必係呢一刻咯。 嗯，好，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另一個題目。 一個深夜細聽兩本好書，中國現代作家選集，蕭紅，聲音演繹，余堅明。 母親跟那廚夫在喜著高笑。 人性密碼修訂版，作者劉瑞兆，聲音演繹，鄭啟明。 帶隊嘅楊警官一聲令下。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喺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贴地游英国伦敦。 不丹宝贝 Venus Tank 除了不丹之外，都喜欢探索其他地方既经济又实惠的景点。 他会和大家分享伦敦皇家园林，还穿梭大人小路都啱玩的博物馆， 还追访市集和比较少人介绍的住宅小区。 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点解十五世纪时嘅欧洲人千方百计要冒险航海，发掘去印度同中国嘅航线呢？ 佢哋贸易生意一开始咧就做香料咧，就系做黑芝麻同桂皮。假设啦，喺印度一带咧系卖$1嘅运咧，去到葡萄牙系卖$100嘅。所以咧喺呢个贸易促进之后咧，葡萄牙咧就正正式式成为一个强权啦。 罗永生、邱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啊。黄伟豪啊，专讲一讲咧，系关于呢个十二港人案啦。咁曾经有啲嘅家属咧，都委托一啲嘅内地律师啦，去到帮手咧，就系做一啲嘅代理人啦。咁但系咧，就系呢啲嘅律师咧。未能夠見到即係被扣押嘅當事人之餘咧，近排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司法廳啦，咁就發出一啲嘅公告咧，就係話要吊銷佢哋嘅律師執業證明啊。講緊嘅咧就係其中一位律師叫盧思慧啦嚇，咁同埋另一位律師任全牛都係啦。咁其中盧思慧咧就係被四川省嘅司法廳咧就話去吊銷佢嘅律師執業證明啦。咁講緊嘅話就係咧佢話講緊就係話佢咧係做咗好多嘅。发表一啲嘅不当嘅言论，喺互联网上面发表不当言论，仲话佢咧系时间好长啦，发文数量多啦，话佢咧系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嘅形象，同埋咧就系造成恶劣嘅社会影响啊。咁所以就根据咧中国嘅律师法咧，咁就吊销佢嘅律师执照。咁其实咧呢个制度之下咧，其实卢思慧咧就可以去到作出一个要求，举行一个听证会噶。咁寻日朝早咧就举行咗呢个嘅听证会啦，就喺呢个四川成都嘅司法厅举行啦。咁不过咧就系见到咧，譬如一啲嘅一啲嘅想去听一个听证会嘅人士咧，咁都系被喺司法厅外咧就被公安人员咧就系带走啦。咁兼且有好多嘅外国嘅使领馆嘅官员咧，都曾经尝试过入去听呢个听证会啊，咁但系都不获准啊。咁亦都见到咧就系呢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啊，黄伟豪点样睇呢个嘅事件咧？ 其实中国嘅维权律师被打压咧，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过去。嗰十幾年咧，其實都係不斷咁發生緊嘅。咁但係今次引起即係香港人關注，就係因為咁啱呢兩個被吊銷執業牌照嘅維權律師，就係幫過香港嗰十二個香港人啦。咁所以我諗令我哋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好似即係香港同國內嘅司法制度好似慢慢。即係有啲聯繫咁樣，即係有啲幫過香港人嘅人，咁喺國內佢就會因為咁樣被打。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過往嘅社會運動啊，各樣嘅都有一啲喺國內，即係可能舉下牌喺互聯網影張相話支持香港人嘅人咧，咁跟住就有公安上門就將佢去拘捕或者係檢控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大家感覺到其實可能。中國的司法制度和香港的距離就越來越近咯， 即很多人聯想今次呢個盧思慧被吊銷牌照的事件是不是跟他就受理十二港人案有關係呢、啊、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另一位嘉賓就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主席何俊仁啊，何俊仁你好， 你好， 兩位好。 司法廳就未就住今次的聽證會做出決定啦，但你知不知道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依家當然等，即係我諗即係一般都係唔係好大期望咧，會逆轉嗰個過嚟啦嚇，呢個聽證會，咁咧就係、是、以往嘅經驗咪差唔多啲走過場咁樣啦，咁跟住就會吊銷佢嘅執照啦。咁吊銷嘅意思即係永久除牌，即係簡單講，即係話咧唔係淨係話好似有啲咁樣，佢今年續牌，第二年仲可以有機會再註冊翻。呢、這個吊銷咧，即係話永久撤銷個律師資格。咁呢個就即係呢個，即係從再試要重新執業翻咧，就要重新考個試啊。可能要做翻好多嘢先有可能。咁即係話等於咧、就係冇咗啦。佢呢個律師嘅資格永久冇咗。咁咧就算佢可以理論上都做一啲申訴啊、訴訟、行政申訴，都係改變唔到啦。我相信都。咁呢個我相信盧思慧都有咗心理準備。咁你知道咧，即係呢個又係佢聽話就話公開聽證會，即係等於佢話就係陽光司法，實際就唔係嘅，永遠就係好多嘢都要唔見啲人咁樣閂埋道門去做嘅咁就。所以點解佢要追究盧思慧咧？就係、是、因為話佢經常發表言論咧。其實你睇709案好多律師被拉咧，都係因為佢哋喺互聯網上高，即係傳達啲信息。咁咧就點解要傳達信息咧？因為發覺係有好多公義係冇辦法能夠伸張，即係有好多執法嘅官員咧係即係倒行逆施，甚至係罔顧法律咁樣，咁冇辦法能夠得到公義，咁所以就係佢哋好多時候就係、是通知第二啲人去聲援咁樣，咁呢個就往往就造成咗 即係更加嚴重嘅後果啦嚇。唔淨止佢個案係唔能夠成功可以處理到啦，甚至好多律師咧自己就係即係係作為一個維權嘅維護被告嘅律師咧，就變成咗自己係被告。咁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呢個係好悲哀嘅事。咁今次香港人特別係親身能夠體驗得到咧，因為呢個影響到我哋12個香港人嘅事啦，所以特別關照啦。但實際上高以往已經係發生咗好多次，依家好多我哋叫做律師後啊，律師後即係話俾人除咗牌嘅律師叫做律師後，咁就喺社會上高要喺第二啲行業嗰度操業，或者即係做顧問咁樣啦嚇。咁老師偉可能都要走呢條路 嚇。咁我哋即係香港人都聽到盧思偉呢個律師嘅名咧，都係因為十二港人嘅案件啦嚇，有家屬委託佢做律師啦。咁但係其實以你所知，即係盧思偉嘅背景係點咧？佢處理過咩案件？ 哦，佢都出名嘅，咁啊最出名處理余文生案啦。余文生就依家系被囚禁四年，咁当年余文生有一个维权嘅律师，同埋佢咧就系批评呢个习近平，嗰阵时候我都知道会有危险噶啦，佢就批评嗰个修宪，等佢可以能够即系个国家主席、副主席可以永续，咁佢觉得呢样嘢系唔啱嘅咁样，咁呢件事啊，我相信系直接嘅主因，使到余文生咧系被告呢个颠覆国家咁样，咁呢、這个。盧思偉就為佢辯護，亦都係為佢去爭取嗰啲聽證咁，亦都係唔俾入咁嘅，即係嗰啲嘢全部係重複緊嚇。咁啊，盧思偉都唔定止嘅，佢都係幫過好幾宗嗰啲709案件嘅人嘅咁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成為眼中釘嘅啦，已經好清楚嚇。咁、但全球又係啦，又係幫709咧都好出啦。 咁睇返即係尋日就係聽證會啦，再之前我呢兩日呢其實都出現咗好多一啲嘅公安警察人員呢就係、是、一啲嘅帶走人嘅事件啦，即係譬如話盧思偉呢咁、就喺即係前日啦、就係、是、俾司法局嘅人員呢就用車圍堵之後呢就係、是、被帶返警局啦，咁而尋日呢喺聽證會嘅出面呢就喺司法廳外面呢有好多人想入去聽聽證呢，咁都被警員攔住啊，或者係一啲嘅外國領事呢都冇辦法入去旁聽啊，咁你知点样睇呢啲嘅动作噶？ 嗱、呢啲咧就系、是、我哋香港人咧，就系、是、好似系即系依家关心，即系关注到呢件事，因为同我香港有关啦。其实以往咧呢啲嘢都系经常发生嘅。就算系一啲嘅，譬如黄泉章案咁样，佢审讯咁啊，摆到明系话到明系公开审讯嘅，但系咧佢即系佢屋企人咧，竟然系可能早一日先知道。咁佢太太咧就要喺北京去天津一日。咁你点去啫，系嘛？咁你就算第二朝一早去到咧，咁发觉朝头早喺屋企门口都已经俾人挡住。咁试过有啲咧屋企人去到门口，第二啲又去家姐咁样，去到门口咧就喺门口俾人挡住。咁跟住最后你埋到门口度咧，佢话对唔住啦，今日啲飞卖晒啦，啲飞攞晒啦。啊，有好多记者，有好多人大政协走去听，咁所以你冇得听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只系即系经常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即啲人都係唔信呢個所謂即係一個開放，即、就、係、是、公開嘅審訊咯。咁而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就係、是、好用好多方法，有陣時有啲著制服，有啲唔著制服嘅人都有。有陣時佢太即係太過忙，即係唔冇道理講嘅時候咧，佢就唔著制服咯。即係好似阿劉曉波個太太咁樣，直就唔俾佢出門口，你出去。咁佢就有啲人攔住你，你有啲人想去探佢，門口又俾人啲人攔住，嗰啲人就唔著制服嘅。 Okay. 你問佢係邊個咧？咁佢都唔咩，佢唔會話俾你聽係邊個咁樣。 何俊仁啊，我想問多你一個問題，是啊、但係都係得翻幾鐘時間。咁而家維權律師喺國內咁受打壓，咁其實維權律師而家可以發揮到嘅作用，其實係咪已經好細咧？ 嗱，佢咁樣，因為維權律師嘅圈子咧，嗰陣時都有一堆人嘅。你知道咧，有好多咧就係、是、要懂想希望能夠長久，能夠即係唔好個個人都墮入嗰個法律陷阱嗰度啦。依家俾人哋咁樣觸發，咁所以有啲咧就係、是、會審慎一啲，所謂擦邊球咯咁樣。咁但係咧都好有心，好多年輕人肯做嗰啲公益案，仍然肯代表一啲。即係弱勢群體，咁但係可能有好多嘢應該出聲嘅，佢暫時唔能夠出聲住咯咁樣，咁所以就仍然保持一個群體喺度嘅，嚇、啊、都好值得尊敬嘅，我覺得佢哋嚇，佢哋困難過我哋香港好多嘅嚇、啊，但係仍然係有好多有心人嘅。 系明白。 好啊，好啊，唔该晒何俊仁，多谢你吓。 OK， 好，拜拜。 何俊仁咧就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嘅主席嚟噶，黄伟豪咁啊，佢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喺内地做维权律师都可能真系唔容易吓。 咁但系我谂都阿何俊仁头先讲嗰句好重要啦，都仲有好多有心嘅人，或者年青嘅人系愿意即系企出嚟为啲弱势社群就住呢个法律啊，或者一啲我哋大家相信嘅公义去努力啦。咁我觉得唔单止国内啦，其实香港亦都系好需要咧有呢一批人喺度，即系帮我哋系即系鞭策住政府啊，保证到我哋香港嘅管治真系满足到香港市民嘅需要啦。 嗯，好啦，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咧就倾到呢度啦。咁听日同样时间咧都会有自由风节目噶。咁今日多谢晒黄伟豪啦，好，拜拜。